让我再陪你走一回。 马上听到的歌是弦子演唱的一首悲伤的情歌，出自于了08年的专辑《不爱最大》当中，歌曲缓和悲伤，不禁让人沉入其中。第三者的第三者，这个也是弦子非常擅长的催泪情歌。 我简单回答一句还好，你点头微笑，说过的好就好，摆弄手腕的表，你想说的我已明了。我想现在的他很快乐，希望你晓得，这样做不值得。虽然我们曾爱过，他也曾是第三者，但我不会让自己再重蹈覆辙。我很快乐，请不要再说爱我，别再触碰我心里还未相遇的角落。习惯一个人的我，并不是求你不可。如果你是爱我的，就别让自己再犯错。我很快乐，请不要再说爱我，我已经把失去的当成了一种收获。悲伤的纠情太多，曾经都清晰着我，所以我不再做这第三者的你。 错，这个是中国台湾著名歌手张信哲演唱的歌，由戴月东填词，曾弟谭旋谱曲，同样也是2014年的电视剧《古剑奇谭》的插曲，收录在了张信哲2015年发行的专辑《还爱》当中。

绝望，生活充满迷惘和渴望，多少次失去自我和主张，多少次忘掉年少模样， 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光，不回头的奔跑和妄想，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，就像青春一样怒放，我想回到青春的时光，不回头的奔跑和狂想，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，就像青春一样怒放，我想回头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光，不回头的奔跑和狂想，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，就像青春一样怒放，就像青春一样怒放。 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，为各位带来的流行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台湾女子团体蜜雪薇琪曾经凭借着专辑 Princess 入围了第18届的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，随着两人相继结婚生子，团体呢也宣告解散。两个人是拥有了流畅的真假音的唱腔变换的技巧，并且呢后者当中拥有时下的女歌手非常流行的一个浑厚的力度，而前者呢拥有细高的一个甜美，恰好与之互为补充平衡，独唱合唱混在一起，成为乐坛少见的一个二重唱。来听到《爱的号码牌》。 我为自己剪彩，在16岁那一晚，我离家的电视，更不起眼的女孩，弹着吉他写爱。我骑那下着大雨，心跳不歇上的污泥，我把爱情写在第5页第一行，当空打上 也不坏。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《我坐在这里》是翻唱了挪威的歌手 Ian Marin 的一个1999年的三月由 Yaman Music 发行的专辑《Play My Game》里面的歌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就是林夕作词，维京唱片发行在2000年的1月18日，收录在林忆莲当中的《我坐在这里》。 我坐在这里，看着时间流过。 消费宽带迎新春，即好礼送不停。 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会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会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1666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钟，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音明散散，我爱的爱听有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， 不是吗？哭完了心会比较好受，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，故总要学会自己承受。不是吗？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，一切的激动只因为爱太诱惑。只懂得付出不知什么，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也不好过，总是偷偷收拾自己却不愿让我，总是反感情少不了拥有什么自由，我没有想过曾经爱是那么快乐，结果呢到最后是只一口，只剩剩下假装的我，那承诺你要我用生命去复活。曾经爱是那么温暖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，似乎相信你的答案，结果呢还不是要让我一个人独自的

时间，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流金岁月，我是无头。冰封重生之门，这个是中盟世纪西影集团国盛影业联合出品的一个 3D 动作科幻喜剧电影，为冰封侠系列电影的第一部，由罗永昌执导，郑子丹、黄圣依、王宝强、任达华领衔主演，2014年的4月25号在中国上映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，由萧敬腾演唱的冰封。 比凡尘世能浪，穿越古今游，借一杆心间是梦，可否不朽？一心一想走，醒来前君子莫言轻易重，日月不能知始终。转眼冰封江山悠悠，潋滟江城我，几度我歇我口，一纵一前走，只为你自愈。身两岸春秋，请你此生投我心，我路千里，孤雁人今朝，独得一枕秋。 演唱的《男人哭吧不是罪》获得了很多男歌迷的青睐，但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有很多大人唱的这首歌，唱得特别的过瘾。很多人认为刘德华说出了他们的心声，道出了在感情世界里面男人不是强者，硬汉子，什么男男儿有泪不轻弹啊之类的。其实你伤心的时候想哭就哭吧。 在我年少的时候，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，在我成熟了以后，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，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，心在生命线上不断地轮回，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说我心里憔悴。你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，明明后悔的

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春天花会开，鸟儿自由自在，我还是在等待，等待我的爱，你快回来。大门外，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，我的天使，我的爱，为你不怕风吹日晒，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，只有路灯它笑我呆，我依然会开，鸟儿明天一样会回来，只有我等到双臂坦白，是一只相思树，手为你栽，一袭人影在，只是梦掩盖，你在哪里，我的爱，消失在茫茫的海，现实总是有一点无奈，美好的结局慢慢期待，我的爱，我等待你回来，吻下我的爱，春天花会开，鸟儿自由自在，在等待，等待我的爱，冬天风雪来，花儿心了依然会开，鸟儿明天一样会回来，只有我等到双臂坦白， 你快回来，我要你回来，我还是在等待，你赶快回来。 在荧屏上的莫文蔚呢，永远给人一种有故事的女人的感觉，而且呢，不说这种世故与冷艳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包装的结果，但是那把如海妖般潮湿暧昧的声音却是如此的绝对的独此一家，歌里面那种暗流涌动的一种淡漠隐忍的无奈，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的。来听到的歌，单人房双人床。 也许你的爱是双人床，说不定谁都可以陪你流浪，你的目光锁在某个地方，你的倔强是一道墙，内心不开放。也许你的心是单人房，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